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系继续介绍周云鹏嘅作品。 系啊，今集咧，我会多啲讲下周云鹏嘅旧作啦。所谓旧作就系佢离开北京之前写嘅诗。咁佢就大概喺2006-2007年左右离开北京啦。咁佢2005年咧之前咧都仲系住喺北京嘅香山啊。嗰阵时好多艺术家都住喺嗰度。咁我同佢第一次见面咧，都系喺个附近。咁嗰阵时咧，佢唯一个咧得咗重病绝症嘅女歌手搞一场筹款嘅演出，咁咧我哋都有参加，咁我同佢第一次见面就系嗰次啦。佢嗰阵时写嘅诗咧就更加点咧，更加系诗人嘅诗啦。点解咧？就系话佢入边咧有更多系为诗歌，所谓为诗歌读者考虑嘅一啲修辞手段。咁其实上一集节目咧，我哋听到佢诗咧就系好点咧，想到点写就想点写嘅吓，一种好洒脱嘅诗吓。但系呢度嘅诗咧，我哋谂咗入边就有啲比较精巧嘅一啲可以讲系计算啦，但系又令嗰首诗入变得好结实嘅啊。所以咧，唔同嘅风格咧，可能唔同嘅读者都会中意唔同嘅嘢。 系，但其实咧，有冇问过佢最先嘅作品应该系一首歌啊，定系真系一首诗咧？ 我估系一首诗，因为咧，佢喺大学嘅时候已经写诗噶啦，吓咁佢嗰阵时仲读紧呢个盲人班啊。用盲文嚟睇好多文學著作啦，咁佢依家咧，其實佢好感謝科技嘅，咁佢話智能手機啦嘅發明咧，令佢可以聽書啊， 係 啊，佢有啲軟件可以直接，比如話我首詩寄俾佢，佢可以直接就讀俾佢聽咁樣嘅，咁我都見過佢點樣聽嘅，哇，佢可以將個速度校到成十倍咁樣，我哋係聽唔清嘅喎，但係佢係聽得，因為佢視力不足嘅時候聽力就會好發達，係咁咧，跟住咧，我哋要聽佢一啲詩咧，咁。其实咧都几有意思嘅，就系、是、你会谂啊，一个视觉失明嘅人系点样去睇呢个世界？ 咁我哋第一首要听嘅诗咧就系、是《树》。 树，周云鹏。树的身体里生满了虫子，虫子的牙和眼睛层层叠叠，好像山下北京城的灯火。树很难受，它多节的手臂。高举一只鸟，树痒痒的无风自动，它咬紧泥土，慢慢地向左向右。如果把它砍倒，做成一把吉他，琴声一定很抽心。琴会牵引它的主人跋山涉水，无休止地奔走。上辈子密密麻麻的虫子，阴沉地从身后一路赶上来。 树，咁就系民谣歌手周云鹏嘅作品。 嗱，你留意啦，山下北京城吓，入边第三句咁，佢嗰阵时就住喺香山上边啦，好靓嘅，其实周围都系树。咁但系咧，呢、這个树咧，同呢个所谓佢嘅比喻啊，山下北京城嘅灯火啊。都是周云鹏咧，老周佢系睇唔到噶嘛，吓、佢只不过系去感受或者佢去想象，佢点知道下边有灯火呢？对于佢嚟讲，应该都系黑夜嚟噶嘛。咁佢呢个比喻就会变得非常之惊艳啊，因为咧树嘅身体入边长满虫子。我第一眼睇呢首诗嘅时候咧，对于我哋所谓有视力嘅人嚟讲咧，我哋系睇唔到树嘅身体入边系点样嘅。但系对于一个冇视力嘅人咧，反而佢系可以睇到入边嘅嘢。正如佢睇到树嘅身体，亦都睇到北京城咧嘅内部系点样。咁从虫子嘅眼睛呢个想象咧，就我可以想象系你如果去抚摸一棵树咧，你会觉得树上面有一啲嗰啲疤，就好似只眼咁样噶嘛。我觉得呢个联想系从呢度嚟嘅，但系对于佢嚟讲就好直接，真系入边系好多虫。咁于是呢棵树就变成咗一棵咧，即系照庄子嘅讲法，就系一棵冇用嘅树。即系唔可以成才噶嘛，入边系虫。既然冇用咧，反而咧照庄子嘅理论咧，佢系最逍遥嘅。 可以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雀仔咁样飞走。最后呢佢都系有用嘅，对于一个歌手嚟讲可以做吉他。佢、唔可以起屋，但系做吉他嘅话就好似一个歌手对于个社会或者个私人对于社会好似系冇用嘅，但系佢可以做吉他，佢去唱，佢唱出嚟嘅声音呢一定系好痛心嘅，因为呢佢有好多虫喺佢身入面。咁、但系呢最后佢带出嗰个主人就系佢嘛。点解佢系要一把琴去牵人呢，就系、一个盲人呢就好似要用一个拐杖去牵引一样，要一只导盲犬去牵引一样。对于佢嚟讲，琴声就系牵引佢嘅事物，但系同时咧，亦都带住好多虫子咧，系跟住佢嘅歌声，即系佢永远咧，即系唔可能唱嗰种啊无忧无虑嘅歌。 好得意啊！嗬，虽然佢话系树啦，但系佢就。后段就不断喺度奔走啦， 系啦，咁其实即系你好难想象呢首咁充满意象、密密麻麻嘅意象嘅诗，系一个盲人写嘅。 系树，跟住咧，我哋要听中国食物链。 中国食物链，周云鹏，一香港佬在深圳包了个年轻女人，女人抽空爱上了一个来自山东的打工小伙子，小伙子把得来的港币寄给留在家乡的姑娘，姑娘把一部分钱分给整天喝酒的弟弟，弟弟在盘子里夹起一块排骨，丢给跟他相依为命的短腿狗，狗叼着骨头舍不得吃，把它埋在树下，一只蚂蚁爬上骨头发愁，盘算着要叫多少蚂蚁来才能把这块大骨头搬走。 中国食物链，咁作者就系周云鹏。 系啊，点解我要拣呢首诗呢？其实因为周云鹏咧系一个好幽默嘅人，其实佢都有好多诗同歌系好幽默，尤其佢现场演唱嘅时候咧，佢会即兴加好多嘢啊，比如有佢有一首歌叫《买房子》，讲佢买屋经历嘅。咁佢每一年嘅演唱咧，佢都会即兴变嘅，因为点解呢？房价越嚟越高。我记得咧，佢最初嘅版本系佢用咗30几万，后屘变咗300几万。佢嚟香港唱嘅时候，佢直接话我3000几万买咗间屋。佢话你哋香港呢、這个香港版本系终极版本。佢话咁呢个中国食物链咧，点解我会拣呢？因为入边一开头就有一个香港人嘅出现， 香港佬啊， 系香港佬啊。嗱，呢个好特色嘅讲法，一般系广东人咧会咁样嗌我哋嘅香港佬。咁香港佬佢即系食物链好有趣，你又觉得好搞笑，又觉得好凄酸。因为呢个香港佬呢就是包二奶啦，喺深圳。咁你二奶又鍾意咗一个打工仔喎、啊。咁好正常嘅，都系现实嚟嘅。跟住呢个打工仔呢就因为咁样有港纸。咁啲港纸呢寄返佢喺家乡嗰个佢真正鍾意嘅姑娘。姑娘。姑娘又将分少少钱俾佢细佬成日饮酒。咁个细佬买排骨啊，全部呢个故事好有趣。最后呢呢、這个香港佬嘅钱呢演变成呢系一啲喺山东嘅蚂蚁想要食嘅一块排骨。但系呢呢、這个蚂蚁呢好忧心啊，因为个排骨太大啊，佢唔知要嗌几多只蚂蚁嚟搬走佢。呢个故事好有趣，好寓言啊。佢既系一个呢真系令我哋发笑嘅，好似个笑话咁样。但系好似又好似系成个中国呢条食物链嘅隐喻啊。我最初读呢首诗嘅时候，我一开始我仲谂，最后点样条链条翻嚟香港呢？呢啲蚂蚁食咗啲排骨之后，点样即系？蝴蝶撇一撇翅膀，即系另一个半球有风暴噶嘛？咁我谂佢要续写啊，10年之后续写下啲蚂蚁食嘅排骨之后，香港有咩事发生？ 即系点谂到一个香港佬跟住嗰条链一路伸延到去呢个狗啊，跟住去到蚂蚁， 另一只蚂蚁获益吓，所以香港都系有贡献嘅对中国。 好，跟住我哋要听睁着眼睛睡觉的人。 睁着眼睛睡觉的人，周云鹏。睁着眼睛睡觉的人，他看见黑渐渐浅淡成灰，一双蜜蜂静止不动，山坚持不住换了个姿势，水分子越狱逃入太空， 远行的人踏月归家，那些命定的事，如母亲做的早点，悄悄地摆上桌。 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睁着眼睛睡觉的人，作者就是周云鹏。 哇，这首诗是非常之沉静，令人、非常之入到他的内心。因为我们是不可能睁着眼睛睡觉的、不知道盲人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盲人可能睁眼闭眼都是没什么，对于他来讲都是一样的嘛、所以他说睁着眼睛睡觉呢，不知道是真实的呢，还是一种对盲的比喻呢。他说即对于他的世界就是黑和灰的演变。如果黑变成灰，是不是天光了呢？但是呢他后面又出现踏月归家，是不是因为月亮出来呢？月亮呢对于一个远行的人呢是可以带他回家的。但对于一个盲人来讲呢，只不过是令黑变成灰。但是对于一个盲人来讲呢，周围的事物是可以很超现实的。山是会动的。咁水分子是可以升到去太空上面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是超现实的。对于他这个盲人来讲，他说是命定的。很正常。正如他入睡之后，他才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梦境里面自由地看，自由地望。他说这一切呢其实很简单，就好像他妈妈做的早餐。挤咗上台，我冇睇到呢早餐，我冇听到动静，但我闻到、或者我感觉到嗰份爱意啊嘛。咁系好细腻、好细腻嘅一首诗。 系，但系佢用命定， 命定好相关嘅，即系同时我哋一般讲命定咧，都系讲啲负面嘅嘢噶嘛。吓、你同情佢，即系其实盲人有时候讨厌人哋嘅同情嘅。你同情佢咪觉得佢嘅盲系命定嘅咯。但系如果佢照佢自己角度嚟讲，我虽然盲咗，但系我可以睇到啲你哋睇唔到嘅嘢，都系命定嘅。 但系俾人嘅感觉，我 好唏嘘系嘛，即系读者睇到吓，好难受有啲。 跟住我哋听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二日，周云鹏，我坐在路边淘米。周围盖上墙和屋顶，留下个小窟窿冒烟，但这不是我的家。我大概住十天，去另一个地方淘米。清晨有米下锅，夜里有酒。再盖上屋顶，招呼一个姑娘进来，她趴门看了看，走了。冬天我必须进入一所房子，不锁门，等着再谋划进入一个温暖的身体。我们要彼此摩擦，发出声响，掩盖雪花落地的不安的沙沙声。 十一月十二日呢首诗呢， 呢首我哋又翻去大理嘅依家嘅周云鹏啦。其实点解要最后讲呢首诗呢，就係、为咗应和佢一首好出名嘅歌，就叫做不会说话的爱情。呢首诗同嗰首歌有呼应嘅地方，都係同家有关嘅。咁佢呢度呢，佢话我喺随处，我喺路边呢就会起一间屋啊，好简单啊，有得煮嘢食煮饭，然后有屋顶就係家。但係呢个只不过係一间屋而唔係家。家是怎样呢？家是要有个人的嘛。但是这个人呢，他说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呢，他说有酒有米了，但是这个人入了进来呢又走了、那都是不成家。那最后家是怎样先成呢？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我要进入一个温暖的身体，其实对爱的向往啦。那这个家是这样建成的。即是那个温暖的身体对于他来讲是家。他说我们要摩擦发出声音，这个是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呢是为了呢掩盖出面落雪的声音。这首诗可以从很正面的去想，是一首很温暖的诗。但是当然你会觉得、一个人对爱的向往其实是在一种很孤寂的状态下发生的。那最后可能没有这个家的时候， 你咪只可以喺呢个屋入边听住大雪嘅声音咯。 系不安嘅沙沙声啊！ 系啊，所以呢个家到底系成立咗定系未成立呢？啊，你最后冬天佢话佢必须，但系必须只不过系佢嘅想象咯。到底佢入唔入得到呢间屋咧？ 嗯，咁、那个诗名十一月十二日其实都系冬天某一个日子。 系啊，其实大理应该都开始落雪噶啦，嗰、那个时候。 嗯， 最后系啦，呼应翻啦，不会说话的爱情啦，呢首系佢被称为佢最动人嘅一首歌啊。跟住我哋先听下不会说话的爱情咧，作为诗系点样嘅？ 不会说话的爱情，周云鹏。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流，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说幸福他走了，我最亲爱的妹啊，我最亲爱的姐啊，我最可怜的皇后，我屋旁的小白菜，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心似海，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虚幻地徘徊，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冒着热气期待，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会说话的爱情，咁就系周云鹏嘅作品。 啊，呢首诗咧，刚写出嚟嘅时候唔系佢自己唱嘅，系佢俾佢嘅好朋友另一位民谣歌手小河啊，同其他朋友一齐唱出嚟嘅。咁入边咧，佢写紧嘅一个咧爱情咧，前面啲意象咧系好古典嘅，或者系好农村嘅吓。嗱、啊，比如话红肚带啦，又赶牛羊落山啦，啊，又有木床啦吓。咁、啊、其实系一个依家唔存在喺依家嘅城市嘅中国嘅爱情故事啊。咁喺佢成本书入边出现过好几次嘅，佢好向往一个咁样嘅，即系好朴素嘅，或者系一个好属于过去嗰种稳定嘅爱情，但系好明显系冇啦。佢入边咧，其实佢讲紧嘅系一场爱情嘅失去，同埋咧系最后一无所有。嗱，佢有一句写得非常之好嘅，就系话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心如海，就好似佢前面铺垫咗好多农作嘅嘢，其实佢讲紧系最后一次做爱或者最后一次表达爱情啦，但系之后分手。分手嘅最后，从此呢两个人变成仇人，由爱情变成仇人。你去你嘅地方，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啊。最后呢，我哋只会发梦先会梦见对方啊，可能仲会有其他人代替我哋喺彼此心中嘅地位啊。但系我哋始终仲系好似期待紧一个死去嘅人翻翻一样啊，好似灵魂附体啊。我哋期待紧我哋嘅过去好似灵魂一样翻翻嚟，但系结果系翻唔到嚟嘅。点解系不会说话嘅爱情呢？其实佢唔系不会说话，系已经系唔能够再讲更多嘢。到咗嗰个时候，你嘅爱情到咗嗰个时候， 系哇！咁呢首就头先我哋听过系诗嘅版本啦，咁啊最后就送歌嘅版本俾大家听。 大家听一听系几咁深情嘅一首诗啊！ 好，咁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